是香能流水，你去了永不回，多少欢笑多少伤悲，总是值得问回味。每当晚风轻轻地吹，往事常在心 Thank you. 情美丽，是谁在心坎里问一问你自己，希望在心湖里成涟漪寻美丽。 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雨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好花儿经过 了风雨，却依然不掉落。有好花一朵，从没有恋爱过，他心里一直到知道爱是什么。你也爱美丽的花朵，他也爱美丽的花朵，谁不爱美丽的花朵，我为你要爱那朵。风雨却依然不掉落，有好花一朵，从没有恋爱过，他心里一直到知道爱是什么。你也爱美丽的花朵，他也爱美丽的花朵，谁不爱美丽的花朵，我为你要爱那朵。 永不换，原地永不 不换，原地 thank you. 怎能离开你，我怎能将你弃，你常在我心底，心我莫依，原谅情长相守， thank you. 儿开得好，赏花的人儿要知道花儿多娇。 来的你，笑眯眯呀笑眯眯，甜蜜蜜呀甜蜜蜜，要永远永远生活在一起，要不断不断努力再努力，嘿嘿嘿我告诉你，吼吼吼再告诉你，哈哈哈我要爱的是位勇敢的你。 心里却都是你。 渡去江流，虽然相聚少离别多，我有你最爱我，都一颗心一颗，真情相昂首，相思常在了心头，你一颗我一颗，相逢时候爱情真纯熟。 在那树上 我们哈哈嘻嘻，一家小屋里属于我和你，把它布置好，每天欢欢喜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间小屋里属于我和你，把它布置好，每天欢欢喜喜。一座山谷里属于我和你，你在呼唤我，我在这边喊你。在一片森林里属于我也属于你，鸟儿叫醒了野花，我们哈哈嘻嘻。一间小屋里属于我和你，把它布置好，每天欢欢喜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多美妙，梦醒的春天在哪里找？找得我心里面多烦恼。鸟儿，你为什么笑？梦里的春天是多美妙，梦醒的春天在哪里找？谁知道春天你已来到，一点我也不知道。 若是有人爱惜 喜欢，就应该属于他美丽的玉叶花。喜欢就应该属于她美丽的玉叶花。 回忆 恨你。千万千万个祈祷，再和你相偎相依。只要你不把我忘记，我会永远等着你。 爱上这里。